为历史性的615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实践615共同宣言海外委员会日本地区晚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了纪念集会。集会上继发言后宣读了实践615共同宣言民族共同委员会呼吁书，接着举行了纪念615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讨论会。